如今云何愚忠错心，一住世间戏弄名相而得分别，如以手掌错摸虚空，执意自劳，虚空云何随我执着。这是这一课里面最后的一段在上一次讲到幕后的结论世尊大慈大悲为我们指出来，真性是超越前世的，所谓云脱根尘，灵光独耀啊。所以跟我们说出这一桩事情，不是因缘自然，或者是非因缘非自然，这些全都是戏论。如果我们带着这些情境，决定见不到事实的真相。要怎样才能见到事实真相？在这里面有一句佛告诉我，利一切相即一切法。那么这个一切相，所谓文字相、语言说相、心缘相都要离开，所谓语言一道断，心行处灭可是我们问题就是没有法子理想，我们最大的这个障碍在此好，我们都离了我们文字也不执着了，言语也不执着了，心也不起妄念了是不是离得下来？没有为什么我们心里执着我立文字相，我立言说相了，立心言相了，还是着了相如果我们套《金刚经》上一句话言语无这个文字言律法相无言说无文字无言律是非法相，法相与非法相都不可以执着这才叫利益之相利益之相即一切法，这是什么法呢？如如之法。这个如如法很难懂，为什么呢？一定要立了相之后才能见到如，没有立相之前见不到如。见到如就是见到诸法实相也就是见到心见心成佛了。所以佛在金刚经末后给我们说的如如不动那个如如不动心不为心界所转，不动不动是什么呢？也就是六祖大师在金刚经里面所悟的无住身心不动就是无住因无所住 如如正是身心。那经上讲得很清楚，身清净心，可见的如如是清净心现前。如如要细说，在《法华经》里，《法华经》里面讲的是如是，如是相，如是体，如是性，一直到如是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是如如的意思啊。可见的，我们对于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没有看出来，我们所见的相也不如，性也不如，体也不如，坐也不如，理也不如，本末修行皆不如，心才在境界里面希望你。所以说如如之法我们没有见到啊。佛在此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离一切相，离一切相就是无住，离一切法就是身心啊。佛在一切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名相名词幻幻意思都是差不多的啊，境界是相同，这个就说是一经通，一切经通啊。那么佛的一切经，诸位必须要记住，经是向我们开悟的啊，不是向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记熟了的，不是，是叫我们开悟啊。我们学佛念经，如果要不以开悟为目标，那就错了啊。悟了是活的，不悟记得再多都是死的啊。那么这是前面所讲的这个结论啊。到这个境界还是佛平常所说的啊，这祖师也常讲啊，终日随缘，终日不变呐。名俗性空啊，所以叫离一切相啊。一切法呢，正是所谓终日不变，终日随缘，这就是所谓即一切法。那么这个两句我们在讲习当中跟诸位说过很多遍啊，我把它开作四句来讲。随缘不变是菩萨啊，在此地呢就是讲利益切相啊，利益切相的修法就是随缘当中舍不变啊，不变呢就是利益切法啊，就是这个利益切相啊。那么你要是相上有染着就变了，随缘随着变啊，随缘里面学不变，这叫学佛。真正用功夫呢就在此地啊，二六十中六根随六尘境界随缘啊，随缘里面 求一个什么呢？求个清净心。随缘缘，随境缘，随顺缘，随意缘，心都是清净的，这就叫不变了。心不为语言所转，就是离一切相，这叫做功夫，这叫做修行。一切法了，那是入境界，就好像四十华严里面入法界品，那入的什么境界？入的圣人境界，入的是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里面就是用不变的心，所以一些人注意一下，他已经到了不变了啊，不像前面一个，前面这个立一些相功夫没有后一句深的，后一句是到了家，前一句没到家啊，还在学习啊，前一句是菩萨的境界，后一句是如来的境界。前一句是去向，后一句是正果。离去向，离得性真非俗啊。所以是第一真法界，而不是十法界。十法界是俗谛，真谛只有一法界。一切法里面，那是万法唯心啊，《华严经》里面讲，定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道啊。唯识里面所谓万法唯识啊。在这个境界里面，连名相也不可得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在佛教没到中国来的时候，也有这个境界啊。你看老子一打开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是即一切法的境界。也就是六祖大师所讲的，本来无一物的境界，这个是清净心，全体显露的境界。所以祖师常说，但立妄缘，即如如佛，也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我们要实际下体会不过来，还有一句比较简单一点，所谓是非已去了，是非离见识，这些话都是叫我们实地做功夫的话，真正是所谓画龙点睛啊！我们悟从哪里悟啊？要从这条悟。那么今天我们做幕后这一段呢，世尊的意思就含着有责备的话，责备的意思在。为什么前面说的这么多，说的这么详细，怎么还不开悟呢？是如今云何愚中错心呢？这一个错心就坏了， 他不开悟啊，锚定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错心就是我们俗话叫用心啊，用的是分别心，用的是执着心、妄想心。 前面明明叫你利益切相吗？ 为什么还在这个地方，还在这个地方用这个虚妄分别呢？啊，一度世间系统影响而得分别呢？啊，实际所说的一中，就是前面所讲的净觉妙明之中。啊，净觉妙明之中，诸位要记住，用不得心的。如果我们一起心动念，净觉妙明就丧失掉了。在一切法里面，不起心不动念，这个时候才是净觉妙明用事啊，六根的根性用事。用见经见色，用闻经闻声。啊，见经就是见性呐。这样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给读说，这就叫做成所作之。转八十成四智啊，这是正修行法。正修行法反复不会，他之所以不会呀，就是在万法里面起心动念啊。所以真正这个修行啊，无论在过去是宗门教下，他训练一个什么，诸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训练我们不起心动念，所以他跟世间法不一样啊。所以自己理论方法都不相同啊。那么我们今天拿世间这些做学问的方法啊，来修佛，结果所学的全是世间法啊，连佛法的边也沾不上。为什么呢？世间法所用的心呢，就是起心动念啊。我们今天研教起心动念，参禅起心动念，念佛起心动念，全搞的世间法，不是佛法。佛法诸位要记住，不但是参禅不起心动念，言教也不起心动念，念佛也不起心动念，这就是佛法啊。一直到穿衣吃饭啊，迎宾送客都不起心动念，那就是如如佛了。我们讲堂也在此地天天劝勉诸位啊，啊，诸位要在这个地方醒悟过来啊。悟过来之后呢，这是一了再了啊。是要往这个路子走啊。首先自己要生惭愧心啊，为什么我还不开悟？为什么我还犯老毛病？ 这个六祖坛经啊，我们道场正是在讲着这一部经，我给诸位介绍过，是大乘佛法的纲要，有理论，有方法，还有修学的表演。啊，现在讲的这个机缘品呢，那就是修学的表演。啊，这都是给我们做的榜样啊！啊，看看古时候的些人，啊，人家念经怎么个念法？他念开悟，人家参禅，哎，他也参悟开悟。我们要去揣摩揣摩，啊，他为什么悟，我们为什么不悟？啊，我们一样有佛性，一样有聪明智慧，一样有殊胜的法眼。啊，可是我们今天的结果不相同，这里头一定有原因，把原因找到。消除原因，那我们当然也开悟了。啊，悟了以后，悟了以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每天这些琐碎的事情还照样干。该念经的时候该念经，该念佛的时候还念佛，啊，一切都照常没两样。可是悟后之后啊，你自己做出样子是没有两样，确实没有两样，境界完全不相同。啊，没悟之前，我们是重重疑云盖佛主。以后云散天晴了，所有的疑虑都没有了。啊，那个时候是晴空万里呀。我们学佛要在这个地方学，所有的言说全是世间戏论。那么佛四十九年所说的这个法给诸位讲，也是世间戏论。啊，你看我难不是执着心来问吗？在世间戏论。啊，连佛所说的都是世间戏论，何况非佛所说的？佛所说的都不可以执着，那其余的更不应该执着了。啊，所以佛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了。啊，那个法是指佛所说的一切法了。又给我们举出比喻啊，佛所说的法像法玉一样啊，过了火都不要了。啊，没有悟的时候要接种它，悟了之后就不要了。啊，那么经说到这个地方，可以说讲得非常明白了。那么在这一段里面，特别指的是因缘。自然，啊，可是因缘自然呢，确确实实在我们凡夫这个脑子里面呢，是根深蒂固。 很不容易把它抛弃掉。我们见色闻声，闻声总是会有有意无意当中有这个念头啊，它是怎么来的啊？自然而有的，还是因缘所生的？无论说千种万种的理由，总而言之，不外这两大端呐。一个因缘，一个自然呐、超不出这两大纲领啊！哪里晓得这是全是戏论？这样去找事实的真相，怎么会找到啊？我们今天许多这个宗教家啊，哲学家、科学家。来研究宇宙人生的根源啊，想在这个发明这些真理啊，这个真理也就在眼前，根源也就在眼前，为什么见不到？方法弄错了。那么佛法也讲因缘，佛法这个因缘是密意呀、意思很深呐、我们望闻生意，这是世间意呀、佛所讲的这个因缘，它的意思就是叫我们利益一切相。所以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这是因缘说法之一。既然是一切是空了，空当然要离啊，空执着，那就是底下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了啊。好比有一个人啊，用自己的手掌去抓这个虚空一样，那虚空能被你抓住吗？所以说执迷自劳啊，虚空云何随如执着呢？这就叫我们放下了，就是叫我们离一切相啊。在这个地方尤其要明白，佛四十九年所说之法，我们要懂它的意思。你看四义法里面告诉我们，意义不异语，你要不懂它的意思，你在它言语里面去找，全是戏论啊。佛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他不骗人，他四十九年所说的黄叶之题而已啊。黄叶之题是什么意思？小孩哭了啊，在地下拾一片树叶去哄那个小孩啊，把那个小孩哄了不哭了，目的就达到了吧啊。我们芸芸众生就像小孩一样，佛拿了树叶来骗我们啊，骗得我们心里欢喜了，不哭了啊，大人的目的就达到了吧。我们要懂得意呀，怎么可以执着在言说里头呢？因此佛才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言说相是相，无论佛说空说有，说真说俗，都是分别现实现。 是妙觉明心。妙觉明心说不出来，说一个妙觉明心并不是真的妙觉明心啊。妙觉明心要靠自己悟入啊，佛是以种种善巧方便来诱导我们，诱导我们悟入。悟入是要自己去悟入，佛没法子帮助我们。实在讲，你悟就是一念之差了，可是这个一念就不容易转过来，这一念转过来就成佛了，转不过来是凡夫啊。我们学佛这不是一朝一夕啊。那么从佛经里面看来，我们学佛是生生世世啊，正像佛在《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啊，我们大家了，在过去生中啊，已经参访过百千万亿诸佛如来啊，善根深厚啊。为什么还没成就呢？就是这个一念没转过来。转过来就成佛做足了。那么这为什么转不过来呢？分别执着，舍不得放下。不但日常生活用它，参禅听教念佛还是用它，这怎么能转得过来呢？所以讲到求智慧，一再给诸位说求根本智，本质成就之后才有后得智，没有根本智决定没有后得智啊，就好像树一样，没有根本哪来的枝叶花朵呢？枝叶花果是从根本生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们现在研究经典，我们天天听经，天天在读诵啊，不学多闻，这就是后得智了啊！大错特错。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此地所讲的世间戏论呐、搞的是这个啊！三藏十二分教背得滚瓜烂熟啊，祖师的注解语录记得一条也不漏。全是世间戏论，不是根本智啊，更不是后得智。根本智是什么？我们拿六祖那个例子来说，六祖得到根本智啊，他怎么得到的呢？他是无住身心得到的啊，无住身心啊，根本智就得到了。三十七年所说之法是后得智。再给诸位说，释迦牟尼佛也是无住身心根本智得到了，四十九年所说之法是后得智。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佛不但说法了，哪一个佛菩萨不是现身给我们说法，是现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呐、啊。所以学佛，诸位想想难不难？你要是会得这个意思，一点都不难。不会这个意思，真是连边都摸不到。会得这个意思，在生活当中就是这么做法吗？日常生活并没有改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样子，只是那个心啊，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已啊。法里面就包括着佛法，不但世间法不住，除世间佛法也不住啊，不住就是不住。华严经最近我们讲到第九回向，无着无缚解脱心，无着无缚就是不住，无着是不住外面的物尘，无缚是不着内里面的法尘，内外都不住啊。解脱心就是清净心，所以诸位要晓得，真心此地所讲妙觉明心呐、啊，不可思议。连这个思量分别都达不到，诸位想想，那言说还能够把它说得清楚吗？越说越离谱啊！越思量不明，后面那个比喻很好，比喻啊，各位一看就懂。譬如以手掌搓摩虚空，这是比喻什么呢？比喻你对于妙觉明性啊，去思维、去想象、去开悟，哎，去辩论、去讲解、去分别，就干这个事情。所干的全是一场空，妙觉明心，不可心思演绎呀、啊！正是所谓迷之即错，动念即拐啊。这是超越凡情嫉妒分别，所以佛在此地才责备我们， 特别我南，我南是我们的代表啊，实际上就是责备我们自己，我们在真实法中为什么还起心动念，还在那里思维推敲，还在那里言说讨论，啊，这就等于给这个用手去执着这个虚空呢，啊，无以徒劳，没两样。那我们从比喻当中可以体会到，虚空既然不能够用手啊去执着它，那个妙觉明心呢，怎么能够用分别心、执着心啊去能够体会得到呢？那么这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么这一课到这里讲完了，幕后的一课显见立见，这是讲到真真究竟了。我乃不复言，世尊，彼妙觉心非因非缘，世尊云何？常与比丘宣说见性，具四种缘。所谓因空、因明、因心、因缘，是亦云何？这是若难呢，清法的一段话。我们先看看阿难的意思。前面这一段经文，佛讲万法自然有，或者是因缘生，这两种解释都破掉了。那么我们在此地所问的没有提自然，因为自然本来就是外道所说的，佛法当中啊，自始至终啊都是讲因缘，所以他提出的问题呢着重在因缘上。佛法既然自始至终都是讲因缘，所以古德判教啊，都判那个这个大原则上都说佛法是因缘为宗啊。那么我们同学们这个在一起读六祖坛经，六祖坛经我们读到发达禅师啊，六祖叫发达念一段给他听听啊，那个。方便听念完了，祖师就说不必念了，就叫他止住。啊，此经原是因缘为宗。法华也是经中之王啊，都是因缘为宗的，何况其他的呢？难怪我难尊者要起问了。这是疑问从这来的啊，比是讲必定啊，要必定这么说法啊，这妙觉性啊，这非因非缘，